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敬拜团，刚才带领我们所唱的诗歌，在这个特别人心惶惶，在这个疫情紧张的时刻，我们真的是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恳求神真的是用他的手来引导我们，来保护我们，特别是在一些疫情比较紧张的地方，真的是恳求神施恩怜悯在那个地区。好。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叫做重建城墙。那我们的经文是在尼希米记二章九到二十节。我们先来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我来读单数节，然后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 我又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没有告诉人，除了我记得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 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我又往前到了绝门和王室，但所提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 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 我往哪里去？ 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们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阿门。今天开始，今年开始，我们使用陪你读圣经，一天一章。我们从历代至下以斯拉记，下一章，谢谢。从历代之下以斯拉记，这个礼拜我们来到哪一卷书？ 尼希米 记。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王国，他们被俘虏，他们在异地被统治了将近200多年以后，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获准可以回来他们的原乡故土。所以在历代志的书卷中，它的主题是什么？下一章，它的主题是：到底上帝还关不关心我们以色列人？到底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约还在不在？所以在上上个礼拜，我们江长老他在结束历代志的时候，他的主题就是与神立约。这个约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这个约的上面。最近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名叫做《圣约中的基督》。他书中给圣约的定义是什么？圣约的定义是神出于主权，并透过流血而施行的约束。神出于主权，并透过流血而施行的约束。约的基本概念就是什么？就是约束在一起，意思就是绑在一起的意思。立一个约就是绑在一起，委身在一个约的里面，就是为了要建立彼此的关系， 而这个约是怎样？是一个约束，这个约束使双方彼此做出承诺，也使彼此来委身。可是为什么立约要流血呢？因为流血代表的是对生命的审判，就是如果违背这个约的人要承受死亡的咒诅。若是发生悖约，就只有流血才能够解除立约所带来的义务。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耶稣他必须流血而死，因为只有流血才能够怎么样，解除死亡的咒诅。所以我们从历代志，以色列人要确认上帝和他们的列祖所立的约到底还有没有效。接下来我们进入以斯拉记。上个礼拜牧师在他的信息中谈到与主连结，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要重建祭坛，重建圣殿，要恢复圣殿的崇拜。下一章，谢谢。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批归回是由谁带领？是由所罗巴伯带领，他们重建了祭坛，重建了圣殿。而第二批归回是由以斯拉带领，他们恢复了神的话语，还有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我们来到尼希米记，这个是第三批的归回。谈到尼希米他要做什么？他要重建城墙。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尼希米他重建城墙的意义，和作为一个属神仆人领袖的几项原则。在我们进入正式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些历史的书卷的当中记载了许多属灵的事实，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可以学习。恳求你在我们阅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来向我们说话，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这时候恳求你洁净仆人的口，也让弟兄姐妹的心可以敞开，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你律法书中的奇妙，来引导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刚才我们谈到有三次的归回，这三次的归回各有不同的属灵意义，但是都有一个重点，就是关于恢复。恢复或者说就是有关于复兴。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圣殿崇拜的复兴，有上帝话语的复兴，还有城墙的恢复。当我们谈到教会复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谈什么？一定会谈以斯拉记，谈尼希米记，还有谈以斯帖记。因为这三卷书又被称作是什么？又被称作是复兴的书卷。因为他们从低潮，从危机，从转机，然后进入到上帝祝福丰盛的生命。我们的个人生命也是一样，我们个人生命也是一样需要复兴，同样的教会也是一样也需要复兴。可是什么是教会的复兴呢？当我们谈到教会复兴的时候，你的头脑里面闪过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教会复兴是很多人，哇，看到很多人来参加聚会，或者是看到哇好多很多神迹奇事，哇，很多事情在发生这样子。好，我们要来看复兴哦。什么是复兴呢？复兴的英文是 revival。 下一章，谢谢。 re 就是 re 就是重新或再一次， vival 就是生命。 revival 的意思就是重新回到生命的里面，这个是复兴。所以有很多人参加聚会，或者是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这些都是一些外在的，可以说是一种复兴的现象。但是更重要的复兴是什么？复兴是回到生命的里面，重新得着生命。复兴就是重新回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请你跟左右旁边的人说，重新就是复兴是重新回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复兴是重新回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如果教会要复兴，如果人的生命没有改变，一切外在的改变都是没有根基的。甚至耶稣对那些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一个很多人聚会的教会，可能是千人以上的教会，或者是一个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一定是复兴的教会吗？一定是神同在的教会吗？我不敢说一定是， 但是我也不敢说一定不是，因为耶稣说，我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但是有一种教会，一定是复兴的教会，也是神同在的教会。我们从这三次归回的属灵意义，可以看见一个复兴的教会一定会有的特征。好，第一个特征就是圣殿崇拜的恢复。好，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主要的工作是重建祭坛，重建圣殿。祭坛和圣殿的重建就是恢复圣殿的崇拜，祭坛重建就是要让主居首位。下一张谢谢。祭坛重建就是让主居首位，圣殿重建代表的是我们生活侍奉中心的重建。恢复圣殿崇拜的属灵意义，就是我们生活的次序和我们的生活中心的再一次的重建。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的次序里面，你摆在第一位的是什么？是工作第一吗？是家庭第一吗？是钱财吗？是享受吗？还是我自己才是第一？如果次序摆错了，生活就会乱。以色列人的生活，他们是以圣殿崇拜为中心的生活，这个是关于我生活的目的以及我侍奉的中心。套句话叫做什么？最近很流行一句话叫做定海什么？定海神针，有没有？这个国台办常常说九二公司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的。好，我们前面的忽略掉，我要用这句话，这个是定海神针。生活次序的恢复是定海神针。一个复兴的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是主居首位的生活观。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以圣殿为中心的生活一样，让主居首位的生活，不是说我每天要敬拜神，我要亲近神，我要花很多时间读经祷告，很属灵的生活，这样子就是主居首位。不是，圣经从来没有教我们这么做。圣经说六日要劳碌你一切的什么工，然后第七日怎样，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让主居首位的生活，是我在生活的当中，不论吃喝玩乐，不论是食衣住行，我每一个层面我都有一个深刻的认知，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敬拜神，为了要侍奉神。所以在那个西米小要里问他的第一问，他说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哥林多前书10:31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每一周的第一天，就像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做礼拜，我们在这里敬拜神，聆听神的话语。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要来呢？而且甚至上帝是用规定的方式来规定我们，就是为了要提醒我们，我们存在的目的，我们生活次序的中心，是主居首位的中心。如果我相信主，但是我的生活次序是以自我为主的话，不以荣耀神为我存在的目的，严格讲起来，那个和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活次序的中心是什么呢？当我们看见圣殿崇拜的恢复，我也要奉主耶稣的名对你说，要恢复心里面的祭坛，要重建生活侍奉的次序。这个次序是主居首位，是一个定海神针。这是教会复兴的首要条件，就是恢复圣殿的崇拜，恢复我内心的祭坛，恢复我生活当中的次序，是以主居首位的次序。好，第二个复兴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上帝话语的复兴跟分别为圣的生活。以斯拉他带领第二批的百姓归回，当他们归回的时候，以斯拉打开律法书宣读的时候，所有百姓都站起来听。当他们听完神的话，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哭泣悔改跟禁食，他们对神的话语这么强烈的反应，然后他们开始起来对付他们中间与外邦女子的婚姻结亲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看见当神的话被恢复， 当神的话被界定出来之后，整个属神儿女分别为圣的生活就开始恢复。他们开始守安息日，和外邦人有分别，他们开始对付他们中间的罪恶。我们看见教会复兴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上帝话语的复兴和分别为圣的生活。一个爱主的人，他一定会看重神的话。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信，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情书。当以色列人听见神的话以后，他们哭了，他们悔改，他们禁食。那我对上帝的话语的态度是什么呢？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吗？我是否渴慕神的话语呢？如果你对神的话语没有渴慕的话，我要为你祷告，求神把渴慕他话语的心放在你的里面。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回应，要有一个立定心智的决志。就像现在我们用陪你读圣经，一天几章？一天一章，一天七分钟的时间，你不要说你办不到，不会很难。培养自己对神话语的渴慕，从一天一章认识开始。但是这个需要下定决心，需要立定心智。除非你有更好的办法，你这个更好，不然不要说你做不到，一定可以做到的。当我们开始渴慕神的话语，生活一定会有所改变，这是相对的。你有多渴慕认识神呢？你的生活就会因着认识神而有所改变，会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神的话语可以洁净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诗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话，把神的话吃进去。耶稣他说什么？他说人活着，下一章那些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吃神的话，严格讲起来，基督徒根本活不下去，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死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查验我们属灵的胃口，我们的属灵的胃口和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开始操练自己，一天一章，好好的把上帝的话把它吃进去。好，这个是复兴的教会的第二个特征。再来，复兴的教会的第三个特征就是重建城墙。下一章，谢谢。好，没有错，重建城墙。好，这个礼拜的读经进度，我们来到尼希米记，这是第三批的归回。尼希米的归回主要的工作是重建城墙。重建城墙的属灵意义有三个，它是保护，它是界限，而它是一个具体的见证。那有关重建城墙的这个内容，我等一下会有更多的来解释。可是谈到这里，我想要让大家明白的是，一个复兴的教会一定会有祭坛的恢复，这个是恢复上帝的主权，这个是让主居首位。第二个，它一定会有神话语的恢复，因为神话语的恢复会建立一个生命的道路，因为它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三个，一定会有城墙的恢复，这个就是要建立界限，让我们可以持守在上帝生命的里面。这三点是一个复兴的教会的一个属灵记号，是重新回到上帝里面的更新和建造。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把历代志和以斯拉记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信息。我如果只有分享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内容，我就会觉得它不是很完整，因为它从历代志的后面，或者整个历代志的意义就是与神立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进入到以斯拉，进入到尼希米，这三者是环环相扣在一起的。所以我必须把前面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让大家认识那个约跟我们的关系，然后看见我们之前读的以斯拉记，有关于所罗巴伯、以斯拉他们带领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尼希米记。好，所以从刚才的第一二点，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简单复习一下。第一批是谁带领？ 所罗巴伯，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好，他的意义是什么呢？让主居首位，生活次序和侍奉中心的一个重建。那第二批的归回是由谁带领呢？他主要的工作是恢复上帝的话语，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好，现在我们要正式进入到尼希米记。那我会先解释第三批的归回重建城墙的意义，因为这个是尼希米记它整卷书的核心意义。那另外这一周的读经的进度是尼希米记的1到6章，它每一章都非常的精彩，也都值得我们再深入的去明白每一章的属灵法则。就像第三章于是乎这三个字一共出现了31次。第三章一共有几节？第三章一共有32节。这个于是乎呢就出现了几次？就出现了31次。你看这字多么的重要，作者他要强调的，他说于是乎怎么样，于是乎怎么样，于是乎怎么样。作者他要强调的是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不分男女，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每一个人都摆上同心合意的重建城墙。所以我鼓励你，如果有时间的话，每一章回去再细细的读，我相信一定会有收获。我也相信上帝一定会透过你所读的经文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然后最后我会把重点放在第二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9到20节，来了解一个作为属神仆人领袖的原则。三月份我们将要有一个长职的改选，长老和执事在教会的当中有属灵权柄的位分，愿上帝透过他自己的话语，这些属灵的原则来勉励即将就任的长老和执事。好，我们接下来来看有关于重建城墙的意义。好，我们刚才有提到尼希米带领第三批的归回主要的工作是重建城墙。其实在还没有重建城墙以前，他们是在一个被俘虏的状态。尼希米他是一个酒镇，他是在皇上身旁的一个官员，可是他仍然是一个被俘虏的百姓。虽然这些犹太人有些很富有，他们归回的时候带了几百几千的仆人和使女回来，但他们还是一样是被掳的百姓。因为是被掳，所以才有归回，归回之后才有所谓的重建城墙。所以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三个角度是被掳、归回和重建。我们主要是要谈重建，但是我们要谈重建之前它的一个状态，它是被掳的，它是归回的，然后才来进入到重建。好，被掳，以色列百姓被掳，它属灵的意义就是神的百姓被这个世界所俘虏。不只是以色列百姓被掳，我们个人的生命被掳，家庭被掳，甚至我们的教会也被这个世界掳去。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天天都在影响我们，以至于我们生活失去了次序，失去了中心。仇敌恨不得我们对上帝冷感，仇敌恨不得我们对上帝不冷不热。所以这是一个被掳的世代，我们今天或多或少都是在一个被掳的状态之下。第二个，归回。第一小点，归回是一个觉醒。当第二批以斯拉归回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非常的富有，他们甚至是带着歌舞团回来的。这些富有的人，如果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被掳的状态，他一定会想要继续留在波斯帝国里面，继续发展他的事业，继续培养他的歌舞团，每天有娱乐，有消遣。所以归回是什么？归回是一个觉醒，是我知道我是在一个被掳的状态。所以这些人他们虽然很有钱很富有，甚至可能有地位，但是他的知道他是怎样，他是一个被掳的百姓，他是被俘虏的，所以他才愿意归回。所以被掳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觉醒。被俘虏的特征简单说就是什么？就是不自由。 对于不好的事情、不该做的事情，没有办法选择不做，无法克制，不自由的就去做了。就像有人想要戒烟、想要戒酒，但是却戒不掉一样，他总是无法克制自己。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由不得我，就是一种被俘虏的状态，是一种被辖制的状态。所以我们要问我自己：我有没有被俘虏呢？我的价值观、我的思想、所接受的教育、生活习惯、说的话、做的决定，有没有意识到我在哪一个层面被俘虏呢？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辖制、被俘虏的当中得到自由。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有自我的觉醒，知道自己是在一个被俘虏的状态。好，第二小点，归回是一个呼召和顺服。上帝一直在呼召他的百姓要归回，但是这个顺服的行动，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他们放弃了在帝国大城市的繁华。我们是否也会愿意付上代价，放弃自我的需要、自我的感受？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一天读一章圣经，大概几分钟的时间？七分钟左右的时间而已。我是否愿意放下七分钟听音乐的时间？我是否愿意放下七分钟玩线上游戏的时间？我是否愿意放下七分钟东摸摸西摸摸的时间，用这七分钟来认识神呢？这是一个呼召，而且它是一个需要付上代价和顺服的行动。好，第三小点，归回是一个淘汰。上帝呼召他的百姓归回，有人愿意回应，但是有些人他们宁可待在繁华舒适的帝国。所以这个归回顺服的行动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淘汰。归回的行动的反过来的另一面是审判。淘汰的意思就是出局。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哪一个阶段呢？是被掳吗？归回吗？还是已经被淘汰了呢？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坐在这个地方，一定都是在一个归回的过程。上帝呼召我们归回，若不是上帝的呼召和拣选，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一同礼拜，一起敬拜神。可是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来跟随。一个没有付上代价的跟随，严格说不算跟随。而这个付上的代价的跟随，一定会改变我们，会更新我们，直到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基督生命长成的身量在我们的里面为止。好，我们进入到第三点，重建城墙。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被掳，讲到归回，现在进入重建城墙。好，重建城墙的第一个属灵意义就是保护。好，没有城墙代表敌人可以随意进来偷窃、杀害、毁坏。没有城墙的地方，仇敌就会自由进出，借着网路、借着罪恶、甚至借着外遇、借着钱财的诱惑，把整个家都摧毁，甚至也摧毁教会。所以城墙必须要重建，保护城墙里面的人不受到敌人的破坏。城墙是一个保护。我想这段时间对于武汉肺炎的疫情，弟兄姐妹感受一定非常的深刻。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什么感染？社区感染的爆发。现在还不算社区的群聚感染的爆发，但是已经有这个迹象。现在大家最怕的就是社区感染的爆发。那我们国家一开始发现有这个疫情的征兆的时候，就筑起一道道的城墙，为了就是要防堵什么入侵，防堵病毒的入侵。一直到现在为止，台湾的防疫真的是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可是后天就要怎样？就要开学了，国中、高中，甚至大学是到三月才开学哈。哇，现在大家面对这个开学，大家都有点紧张，好像如临大敌一般了。 所以对这个疫情，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但是也恳求上帝施恩怜悯的手，在其他更严重的地方来保护，来带领当地的百姓，来安慰当地的百姓。可是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病毒的防疫，我们是这样子全国上下同舟共济的来防范这个病毒，那属灵病毒的防疫和保护呢？属灵的病毒，比如说猜忌、比较、虚假、自义、扭曲、骄傲、冷淡、退后、疏离、不关心，还有很多，这些都是属灵的病毒。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属灵病毒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防范呢？这次武汉肺炎病毒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它没有症状也会怎样？也会传染。你知道吗？这些属灵的病毒，他们也很狡猾，他们也不会有什么症状，他们会隐藏在你的里面，它很隐藏，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怎样？建立好城墙，建立一个属灵的防护网，从自己到家人到教会，我们都要做好防护。属灵的防护是什么？就是要培养属灵习惯的养成，从恢复生活的次序，主居首位为中心，看重神的话，吃尽神的话，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从点到线到面。当我们个人和上帝有一个稳定的关系，上帝他就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并且仇敌他会知难而退，而且上帝的话会成为我们属灵的保护，因为神的话有洁净的功效。在这次的疫情的当中，医护人员都说什么？什么比戴口罩更重要？ 洗手。 洗手比戴口罩更重要，大家都很厉害，大家都知道洗手比戴口罩更重要，所以我们要养成洗手的什么好习惯？习惯是有一天两天吗？还是一周只做一次？习惯是什么？习惯是随时的，是有需要就会去做的。所以我们要培养出一个属灵的好习惯，是一个习惯，不是我今天想到哦，我就去亲近神，哦，才来读经，而是随时的。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甚至你跟上帝的互动的关系，跟上帝祷告，这些都是随时的，不是有特别的需要才来祷告，而是你随时都可以跟上帝来沟通来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好习惯。所以我相信，当我们生活培养出一个好的属灵习惯的时候，属灵的防疫能力跟属灵的保护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好，第一个是有关于保护，第二个是界限。城墙是一个界限，界限是什么？界限就是分别。比如说门，一门有几扇？一门之一门有几扇门？一门有一扇门，但是它有几面？它有两面嘛？什么面跟什么面？ 里面外面。 里面跟外面嘛，那个门就好像一道城墙一样，分什么？分里面跟外面。所以界限是什么？界限以内是属神的，界限以外是属世界的；界限以内是属灵的，以外是属肉体情欲的；界限以内是属天的，以外是属地的。所以界限是把上帝所要的和上帝所不要的把它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把人的想法、人的计划或人的做法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要有界限，把神所要的和神所不要的把它分别出来。我们有这样的城墙吗？有没有清清楚楚的界限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家庭的里面，让不属神的不得进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在click一下，从今以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城。上帝的心意是不洁净的、虚谎的、可憎的，不得进那城。你看见城里跟城外是怎样分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界限。所以当我们面对整个社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很多人际关系的时候，有些是属灵的病毒，你要能够分辨， 不要让他可以进来。你要建立起一个防护网，不让那个东西可以进来。一个不好的意念、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行为、不好的决定，不要让它进来。你要看的是上帝主居首位的次序在什么地方。好，第三点，第三小点是见证。古代的君王或者是侯爵，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城堡，那有关城堡的度量、城的荣耀就是一个见证，他见证君王或者是侯爵的丰功伟业。城墙是用来见证他城堡的束缚，见证城堡的强大和城堡的荣耀。在启示录21:16，圣城，下一章谢谢，圣城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长宽高都是4000里。我记得牧师好像有在投影片把那个圣城那个4000里，把它有一个有好像是有画家把它画出来，哇，是一个很荣耀的，瞧得有多宽，它就是一种见证，是一个伟大的圣城。他说的是一种荣耀的见证，圣城它城墙是一个见证，见证城墙内属神的百姓活出属天的荣耀，他们是分别的，是圣洁的。在彼得前书2:5那里，下一章，他说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灵宫。这城墙更可以说就是我们自己，见证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我有没有自己生命的见证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分享真理，告诉他圣经的道理，传讲真理，我们也需要用我们生命的见证去感动人，吸引人。我们常说什么东西影响生命？生命影响生命，因为生命的见证它可以触动人的心。所以我鼓励你要预备自己的3分钟见证。我相信有参加过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都有自己的3分钟见证，那其他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要有自己的3分钟见证。当有任何机会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分享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城墙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是什么？ 保护。 第二个界限。第三个是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城墙它的意义是保护、界限还有见证。尼希米他重建城墙，他是为了要保护百姓不受到仇敌的攻击，为了要有清楚的界限，叫城内城外有所分别。而这城墙就是见证，是属神百姓荣耀的见证，来向这个世界说话。今天的教会的处境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恢复以主居首位的生活次序，我们要恢复看重神的话语，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可是仇敌会善罢甘休吗？他绝不善罢甘休，他随时想要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警醒，我们要建造城墙，保护我们的教会，保护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城墙是一个保护，也是一个界限。今天我们来教会做礼拜，回家之后我们有自己的灵修生活，然后有家庭的祭坛，这样子从点到线到面，建立一个属灵的界限，建立一个属灵的好习惯。好，第三点，第三大点，我们要来看属灵仆人领袖的属灵原则。第一点，认识神家里的属灵情形。在今天的经文9-16的当中，当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什么人都没有讲，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对神百姓属灵的光景，对神子民属灵的情形有一个准确深入而且是第一手的认识。他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在夜间起来，他没有让太多人知道，他去查看城墙被毁坏的情形。作为一个属神的仆人，需要认识神家的软弱，需要知道神儿女属灵光景真实的情形。我们需要到底神的家还有什么破口，有什么漏洞，神的祝福给我们为什么留不下来呢？到底破口在哪里呢？到底有多少的破口呢？破口的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都需要有第一手的了解。这个是尼希米他回来做的事情，他长途跋涉回来，他已经很疲倦了，可是他夜间起来，有少数人跟他起来，他一路 的走出了谷门， 然后从往野狗井去，然后到了粪场门，他看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再往前伸出无法过去，他就步行过去，沿溪而上，夜间沿溪而上，他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尼西米他非常的认真仔细的，非常深入的去了解，而且是第一手不假手他人的了解。这是长职，是小组长，是传道，是牧者需要知道的第一手了解。到底羊群现在属灵生命的状况是什么？到底羊群现在的需要是什么？到底破口在哪里？这是属神的仆人领袖需要知道的，是仔细的深入的看见属神的家，属神的百姓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教会到底有什么地方需要来守望，到底教会的破口在什么地方，到底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真正属灵的情况是什么。小组长、牧者、长老，我们都需要，传道都需要知道到底现在属灵我们的羊群他们的属灵的情形是什么，按着他们的需要来喂养他们，来带领他们，来引导他们。好，第二小点，传递负担跟呼召。当尼西米他夜巡回来之后，他的第二个具体的行动就是向神的儿女传递负担。他向神的儿女们发出呼召，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这是一个宝贵的呼召，因为他带着权柄，他带着负担，而且他带着请求，向神的儿女发出这样的呼召。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帝如何透过尼西米呼召他的百姓，叫他们归回重建城墙？今天上帝他也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复兴的使命需要有人起来承担。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携手，让我们一起努力好吗？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归回，我们要重建祭坛，我们要重建城墙。好，第三小点，仇敌的攻击，信心的宣告。在第十九节那里说，但何鲁人参巴拉并维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他们，藐视我们，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当百姓起来，就马上看见仇敌的反击，仇敌要起来抵挡这件事情，要来伤害他们。我们看见尼西米他才刚刚呼召而已，行动开始了没有？行动根本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建造有没有？也还没有具体的建造。尼西米他不过传递负担而已，把负担传递给神的百姓。然后我们马上就发现何鲁人、参巴拉、亚门人和亚拉伯人，所有这些外邦周围的人马上起来抵挡上帝的百姓，他们嘲笑、藐视、诬告，想要陷害他们。我们从尼西米记可以看见使命、呼召，然后接着就是什么？就是攻击。下一章，谢谢。使命、呼召、攻击，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尼西米记的当中重复的出现。上帝给我们使命，他呼召我们，但是会有什么？会有仇敌的攻击。当我们在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作为属神的仆人该怎么办呢？尼西米他说，请 click 一下，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的仆人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这是一个勇敢的宣告，这个宣告不单是说给仇敌听的，这个宣告也是说给所有弟兄姐妹，激励弟兄姐妹的信心。所以属神的仆人 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仇敌的诡计。下一章，谢谢。他抵挡魔鬼的作为，他不允许仇敌借着任何的方式来威胁、伤害、混乱神的儿女，而且他激励百姓的信心，带出奋勇抗敌的自信。这是一个属神的仆人，他用肯定、用正面、用宣告的话语来激励百姓来抵挡仇敌。 接下来第四小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虽然不在这段的经文的当中，但是在使命呼召攻击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模式里面，我们看见尼西米的一个属灵的习惯，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祷告。在一章四节到十一节那里，当他听到耶路撒冷城墙破败失修的消息的时候，他祷告说，赞美神圣的神，他认罪求神垂听祷告，帮助与王交涉。在二章四节的时候，当他与王对话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祷告说，神啊，请在这里帮我。四章四节五节，当他被参巴拉和多比亚辱骂讽刺的时候，他祷告说，神啊，他们在嘲弄你，请你断定如何处置他们。四章九节，当仇敌恭吓要攻击他们的时候，他祷告说，神啊，我们委身于你，我们手握兵器，随时听你的差遣。六章九节，在回应恐吓的时候，他祷告说，神啊，求你刚强我。十三章二十九节，在回想敌人的行为的时候，他祷告说，求神对付仇敌和他们的诡计。在五章还有十三章，在反省为神做出的努力的时候，他祷告说，神啊，恳求你纪念我。我们看见尼西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常常祷告，甚至当他在和国王对话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也都在祷告。愿尼西米属神仆人的原则，认识属神家里的情形，传递负担和呼召，面对仇敌信心的宣告，还有祷告，这四个属灵的原则成为我们的教会长老、执事、小组长还有传道人的学习和祝福。好，结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看见我们教会的复兴，可是要怎么复兴呢？讲了这么多的属灵原则，有没有什么秘诀呢？大家都觉得好像太多步骤了，好像很麻烦，有没有什么原则，有没有什么秘诀？我想每一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秘诀？我想其中有一个秘诀，就是当我们对上帝认真，上帝就会对我们认真。认真或许可以解释成叫做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那里，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如果我们渴慕教会复兴，好不好，就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改变的话，教会怎么可能会复兴呢？我们要先从自己开始，要恢复生活的次序，是以主居首位的次序。下一章，谢谢。建立内心的祭坛，我们要先从自己开始恢复我们生活的次序，是以主居首位的次序，要建立内心的祭坛。我们自己一定要看重神的话语。下一章，谢谢。好，看重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要把神的话吃进去，要活出来，并且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有界限，透过祷告建立一个一道道的属灵的防线，坚守上帝的原则，寻求上帝的面，让上帝介入到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个人的生命得到复兴，我们的家就会复兴，我们的教会就一定会复兴，而这个复兴就是上帝国度的荣耀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加入这个复兴的行列吗？当我们读以斯拉记，我们读尼西米记，将来我们还会再读以斯帖记，在这些书卷的当中，我们不是单单要看见上帝如何复兴以色列国，我们更要看见的是上帝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复兴我们的教会。上帝呼召我们要从被掳的状态归回，他要复兴我们，所以我邀请你一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来吧，让我们一起重建新竹教会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仇敌的羞辱。来吧，让我们一起重建新竹教会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仇敌的羞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多宝贝的信息、宝贝的历史放在圣经的里面。当我们每一次 读你话语的时候，但愿你透过这些经文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恳求你特别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叫我们从被掳的光景里面被释放出来，让我们把该恢复的能够逐一的来恢复，恢复让你居首位，恢复我们生活里面有祭坛，我们生活里面有圣殿，我们生活里面有城墙，更有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界限，成为我们生活的准绳，成为我们过圣洁生活的一个根据。主，我们看见尼西米这样的一个器皿，在这个世代是何等需要的器皿。主啊，我们向你迫切的呼求，恩待你的教会，恩待这个世代。当我们到处所见都是失败，是荒凉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教会有许许多多难处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不要没有感觉。主啊，我们岂能面无愁容呢？主啊，让我们起来向你呼求，让我们屈膝在你面前，求你把清楚的路、恢复重建的路指给我们看。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带着一个敬畏、谦卑以及一个认真的态度，让你夜间带领我们起来查看城墙毁坏的情形，让我们对神的家、对神的百姓、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光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帮助我们起来好好的来爱你，让我们用忠心，更是用不妥协的态度和行动来回应仇敌一切的攻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好，感谢主啊，借着今天这样的信息的提醒我们。